真的是味道不一样。 而且德亚牛奶来说的话，不单单是可以做咖啡，还做酸奶的话也是非常美味的。因为德亚牛奶是高蛋白高脂肪的牛奶，所以说做出来的酸奶是浓厚的香醇的有营养的。 哎，我们之前喝牛奶，我们都知道煮牛奶的时候有那个奶皮，厚厚的一层奶皮哈。但是现在你会发现，真的，你去市场你买牛奶，你回家你多少你煮呀，会出现奶，薄薄的一层， 是没错， 有的几乎就没有。 嗯 啊，那个其实就是牛奶的这个蛋白质， 是没错，它的营养物质慢慢的流失。而我们德亚牛奶的话，保证每一批烧出来的牛奶厚厚的奶蛋白，吃起来就是像小时候的口感。 嗯，这个德亚牛奶它里边的，刚才你说蛋白质的含量和它是高于国标的，是吗？ 当然，它远远高出国标。国标的来说的话，蛋白质含量做到了2.8，就称得上是牛奶了。而我们德亚牛奶做到了3.3，远远高出国标20%，同时钙含量国标是100毫克，而我们德亚牛奶做到了120毫克，因为它采用的是德国名种牛荷斯坦牛产出来的牛奶，高品质高营养的牛奶就是来自于德亚的。 哎，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还非常的优惠，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嗯， 您在上等超市买5块钱6块钱一盒，您觉得有点哎呦这挺贵的哈，但是原来我们是238已经够实惠了，今天238的基础上再打优惠， 是 伟洲说回馈咱们北广购物的听众，同样60盒，同样品质，同样来自于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德亚牛奶，同样每盒都是200毫升， 是 同样保质期都是半年以上，今天只要 199，折合每一罐3.3块，国产牛奶都买不到的价格，您买回去的是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德亚牛奶，我做到承诺。100%德国原瓶原装进口，假一罚十，绝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常温保存12个月。 嗯，只要199，说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只要199元，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自己的购物节目，所以我们推荐产品一定都是经过我们北广购物的 QC 认证啊，同时在市场上市面上一定是优质的产品才敢推荐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背后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咱们自己的节目哈，我们选了一款好牛奶，就是德亚牛奶。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德亚牛奶它喝起来的味道不一样，它更加的香醇，更加的浓厚，同时刚才伟洲说它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钙含量都要远远的高于我们国产牛奶的标准， 是 首先它是来自于德国莱茵河畔的纯进口， 是的没错，它每一头牛都是德国名种牛荷斯坦牛，吃的草是天然的牧草，绝不吃添加剂防腐剂、人工色素、人工饲料，喝的每一滴水都是莱茵河畔的泉水，按着摩唱着歌听着产出来的高品质的牛奶，所以说这种高品质的牛奶就是来自于德国原瓶装进口的。 还是那句话哈，牛奶的品质好坏首先决定于牛是什么牛， 是 奶牛也分好多种的品种哈。那个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聊过，中国的牛最早是耕牛，因为我们最早啊没有说喝奶啊，就是经济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一个层面，更多是耕地，耕地用牛。但是我们现在经济水平好了之后，我们慢慢的发现我们要喝更好优质的牛奶，我们需要把自己的牛种去进行改变，引进牛种。但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因为饲养环境的原因，时间的问题，你需要几代培养这样的奶牛才会培养出好的奶源。 没错。 而欧洲啊，我们说德国，人家是作为这个经济发展的全世界领先的那么国家，他们的这个喝牛奶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所以从牛种上他们的牛种就完胜国内的牛种。 而且大家都知道德国人做事非常的严谨，所以说他的每一头牛都有他的身份认证，保证每一滴奶哪球牛产的全球可追溯，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如果不有添加剂的、有防腐剂的、有问题的牛奶，它是全球召回的。 嗯，而且这个牛呢，产出的牛奶啊，它是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 没错 啊，这个可以做到保证。 当然， 还有一个叫做 UHT 的高温消 毒，是的，它是德国最先进的领先的技术 UHT 超高温杀菌，所以说在不添加任何的其他的物质的情况下，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给老人喝，给小孩喝，给家里人的每一位去备上德亚牛奶。 嗯，这个德亚牛奶是200毫升一罐哈，立着枕这么一个， 是没错， 包装的哈， 是。 很方便，每一罐上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吸管，您拔出来插进去就可以立刻去饮用， 是 这样非常美味的德亚牛奶了。所以说在家里面喝，您放到冰箱里面，夏天还是要不要喝那些个 还添加色素的，有防腐剂的，同时碳酸饮料不好啊。 是， 您就放到冰箱里边，您天气炎热，您回到家里边拿出来一盒，你喝的不仅是美味健康，同时有营养，而且还迅速的帮你去解暑哈、啊。 是的， 早上起来您打开一包。你剪开也可以，放到锅里边，你稍微一加热，你会发现厚厚的一层奶皮，因为它的奶蛋白含量非常的高。 没错、 啊，这样的一款好牛奶才是我们日常当中我们中国人需要的好饮料、啊。 是， 我们说这样的一款牛奶推荐给老人，推荐给孩子，推荐给我们成年人都没有问题。先说小孩喝它，好处 强壮身体。快高长个儿，老人喝了预防骨质疏松，女人喝了美白皮肤，男士喝了真的是强壮身体啊。赚钱养家呢 是牛奶是好产品，再次推荐给大家，来自于这个德国原瓶原装的德亚牛奶。 是， 今天机会难得，我先说电话，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因为今天我们价格直降，来维州 只是199就可以带回去60罐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德亚牛奶，在降价的同时保证所有的品质是专柜正品，假一罚十，做到了所有批次，最起码可以常用6个月的时间。叔叔爷爷阿姨妈妈们在听节目的同时订好了之后，去超市比家乐福沃尔玛这些大型的百货超市都有在销售我们德亚牛奶，如果不满意我退款退货给大家。 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补钙健康营养哈、啊，同时呢，这个对于小孩来说，增强你的这个钙吸收啊，你可以快速的长高个长大个，对老人来说也是补钙啊，因为老年人确实钙流失比较多哈。 没错， 喝牛奶同时，您白天出去逛公园多晒晒太阳 是 更加补钙，挺好的。年轻人，还是那句话，大洋建议啊，我们以后不要喝那个色儿特重的，然后呢，这个碳酸含量特别高的碳酸饮料不要喝。好饮料就是牛奶 是 和白开水，白开水也可以、然后再有点营养，白开水里没有蛋白质啊、没有钙啊，对不对？咱补营养补充那就是牛奶，最好的替代品。我们把牛奶放到冰箱里面，夏天您这个 冷藏一下， 炎热的时候啊，您特别热，回家拿出一罐喝。那早上呢，您起床之后，您打开一罐，然后呢倒到这个小的这个加温杯里面去加温一下哈，你可以发现厚厚的奶皮。立刻就找到了小时候喝牛奶那种感觉， 是没错。而且喝牛奶来说的话，这一罐牛奶只需3.3块呢。你在市面上买一些碳酸饮料，一瓶多少钱？3.5-4块钱的价格，矿泉水都不到的价格，喝到的是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新鲜纯牛奶，绝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而且是常温保存的。进口的新鲜纯牛奶， 每一罐是独立包装200毫升，每一罐上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吸管，您拿开直接插进去就可以立刻去饮用这样的美味牛奶啊，方便健康卫生，而且好携带啊，您可以放到包里边，包括孩子上学的时候您给他放到书包里边也非常的简单， 是 啊，早上一罐晚上一罐，一天你的营养补充差不多就够了， 没错。 我们再说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我们直降，原来我们平台238，今天只要199元，同样品质60盒德国原瓶原装的德亚牛奶，您就可以拿回家，我们送货上门，我们包邮。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最后时间韦州再说，德亚牛奶跟我们平时饮用的其他的牛奶区别在什么地方？ 国产牛奶的国标来说的话，它蛋白质含量做到了2.8斤，是非常不错了。而我们德亚牛奶做到了3.3每100毫升，远远高出国标20%。同时钙含量来说的话，高达了120毫克德亚牛奶，而普通的国产牛奶是100毫克。所以说，你国产牛奶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高品质的德国原瓶装进口的德亚牛奶。最后，我在这里再次承诺大家，每一罐的德亚牛奶都是来自于专柜正品，一模一样的品质，同时100%德国原瓶原装进口，做到了假一罚十。同时，每一瓶的牛奶绝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同时常温保存12个月， 买回一组，您去尝一尝味道，尝一尝味道。你但凡喝过德亚牛奶， 是， 你就会爱上德亚牛奶。 没错， 你以后就不会再喝其他的牛奶了哈。这点我是深有体会啊。再说一下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机会难得，今天的机会也不多有哈。238，我们直降，今天是直降到199元，同样品质的德亚牛奶，同样60盒，您拿回家，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